ChinesePod.com 要什么花？ 给我一束玫瑰。 要什么颜色？ 红色的。 白玫瑰也不错。 好吧，给我一束红的，一束白的。